伯伯说龙区 FM98.8，我是阿娇钟欣彤。 跟住落嚟要分享嘅系关于一家人去旅游喺酒店遇到嘅怪异事，在酒店被骚扰嘅一家人。通常我哋听到嘅都系讲一个人或者一间房发生嘅事，而呢一个事件系一家人同时喺酒店发生嘅怪异事。这个在网上论坛的真实事件，信不信由你。小慧一家六个人一起到上海旅游，第一晚入住酒店就发生怪事。因为他们六个人就被分配两人一房，小慧就和她的女同房。当他们入房之后，小慧就整理行李和朝头早买到的一些手信，他的女儿就去冲凉先。没几耐，他的女儿就大声叫：妈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啊！但是当时小慧是专心地执紧嘢，没出过声，所以就回应说没有讲过嘢。跟住他的女儿就走出来，他说很清楚是听到小慧叫他的名字，但之后说什么就听不清楚了。小慧说可能是电视的声音吧。他的女儿就当没件事，回入冲凉房继续冲凉。但没几耐，又听到他的女儿大声说得了，很快就会冲好的了。但是小慧明明没出过声。当时小慧已经意识到不妥，就赶快祈祷。后来晚饭的时候，小慧将头先发生的事话给大家知，她的女儿吓到讲不到嘢。吃完饭，大家出去行多一阵，大约晚上十点几，大家回到酒店入房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些战战兢兢。而当晚三间房都同时发生诡异事。小慧的大家姐和四妹就睡同一间房的。大家姐本身是有阴阳眼，不过就算她经常看到灵体，她依然还会害怕的。所以就算间房有两张双人床，她们都睡在同一张床。大家姐睡觉的时候，发梦见到一个长发女仔穿着浴袍站在床上看着她。大家姐当场被吓醒，她见到有一对酒店提供的拖鞋就在她和四妹的中间。她大声叫醒四妹，四妹看到之后虽然都很害怕，但为了不要吓亲大家姐，就故作冷静将拖鞋踢落床，跟住就安慰大家姐抱住佢继续瞓。但係冇几耐，大家姐再次发梦，今次就见到个长发女仔企喺佢旁边睇住佢。大家姐再次吓醒，跟住就见到一只拖鞋就喺佢枕头旁边。佢叫醒四妹，两人就即刻走咗去小慧间房。同一时间在另一间房，小慧的二家姐和姐夫一入到房就开始祈祷，祈祷完两人就去睡了。点知依然有怪事发生。开头二家姐听到有人敲门，以为是小慧他们过来，就走去开门了。但是外面根本没人，二姐夫知道一定是有灵体在敲门，就再一次祈祷，希望他们可以离开。当两人睡着了之后，再次传来敲门声，而且比之前更加急促。这次二姐夫亲自去开门，开门前还透过个门孔看看外面，依然是没有任何人的。二姐夫就决定不开门， 就喺佢转身之际，佢听到冲凉房传嚟敲门声，跟住冲凉房门仲自动打开。二家姐同二姐夫吓到即刻冲出房。冇办法之下，佢哋就去到小维间房，就咁六个人就逼埋喺一间房度。小维几姊妹就瞓喺嗰两张双人床，二姐夫就瞓沙发。虽然话六个人喺同一间房，感觉上阳气比较重啊，应该会冇事啩。但系同样嘅间房一直出现冲凉房门又开又闩，仲不时有水喉开闩嘅声，大家都吓到成晚瞓得唔好。第二日一早，大家即刻翻房收拾行李，要求退房，再去找其他的酒店。虽然之后都没再发生什么怪事，但是心情大受影响的他们都已经没了心机继续去玩。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，入住酒店有些禁忌是需要遵守的，例如入房前要敲门通知入面的房客，除了的鞋不可以整齐地排放，不要开灵体的玩笑，镜不要对着床等等等等。你每次去酒店是不是都会遵守这些禁忌呢？不过有时怎么做都好，时运低的时候，你都是避无可避。今天要分享的怪异事暂时到此为止，想听更多的奇闻怪事，留意下一期怪异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